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26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指责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军部当局，不顾南朝鲜各界的反对和谴责，把萨德装备强行投入到兴州高尔夫球场。